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决定用微信全程为大家直播。 嗯，第一次啊，这个首创的方式，我们看起来 U-Radio 果然是潮爆的收听和这个播报的方式。 不过工信部说微信马上就要收费了，所以说这次的节目直播将非常的昂贵，我们决定到此为止。 好，我们从微信回到电台。 哇，我第一次听到我从微信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呢， 是 好难听啊！ 这个微信大家已经用了很多了，但是不是我们这次要试验用微信来直播节目，都没有发现原来微信一条音频不可以超过一分钟的哦。 哦， 所以说这个， 而且据说现在收费是一毛一条，当然是谣言。 有传言， 网传啊， 有传言微信要收费了。嗯，那么这个收费啊，说如果说一毛一条的话，这个跟这个在内地发短信的价格差不多。 嗯， 那但是我觉得从字数上来说，你一分钟放开了说，你能说多少字？这个我知道短信啊，汉字的限制应该是70个汉字。 哦，是吗？ 对，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70个汉字。那你一分钟的这个微信说话人的语速应该超过70个汉字。 嗯，你现在用微信用的频吗？ 微信还用的挺多的，我觉得这个微信就是说，当你比如说特别忙的时候，你跟别人讲话，然后你这个特别就怎么说懒得打字的时候，哎，摁起来一打开就可以跟人家说一句话，跟对讲机似的。我妈就比较喜欢用这个，这个对，因为 我也觉得发现特别适合长辈就找我们的时候， 对，她不用打字，她就打字比较慢嘛，所以说她讲话讲的比较多， 而且你可以避免说有的时候吧，我又不想跟你一个一个字打，然后我也不想直接拿电话跟你讲长篇大论的，就一段一段发语音。 对， 还确实挺适合。 你看这个我们全媒体的这个节目一直有这个微信平台。 嗯， 你会发现这个微信平台大家就是说的话就特别战战兢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环境底下使用微信的。很多人对着微信讲话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办公室里啊，都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小声，你知道吗？然后对着电话，就是大家拿起电话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讲电话不会太大声。 嗯， 所以说用到微信，你听到所有我们这个听众在微信上的讲话，都是感觉好像在被窝里悄悄的告诉你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微信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么一个发明啊。嗯， 如果真的现在说要收费了，你会接着用吗？ 嗯，我会考虑一下，我会觉得第一，我会想有没有替代的产品，比如说， 香港有，啊， 香港有 WhatsApp， 对不对 ？WhatsApp， 但是好像对语音的功能支持的不是那么 ，WhatsApp 好像没有语音。 我现在每天用微信呢，我都很少用 WhatsApp。 对，我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说我们用到这个微信，真的像现在传言说的，要真的被收费的话，我觉得我会首先去找一找有没有可以替代的产品。 据说国内有， 如果有替代的话，我可能就放弃微信了。 嗯， 那不是说这个钱真的会有多少，我就是觉得你这个我们从互联网刚开始，包括手机刚开始，都是免费惯了的，所以说我想是每一个用户非常直接的一个心理。如果你这个要收费的话，我就会要慎重的考虑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用你了。因此这一次传出的这个工信部啊，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出来说要向微信征费的这个消息啊，恐怕对于微信在国内的这么多的用户来说，哎，会是一个让大家三思的这么一个消息。因此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这个市场高级市场分析师啊，跟我们一起这个从业内的角度一起来聊一聊微信收费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叫魏然，是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的高级分析员。 魏然你好。 魏然。 哎，明奇。 哎， 你 好。这个刚才听到的是你的介绍哈。这个你平时你在这个尼尔森是做市场调研工作，具体是调研哪方面的业务呢？ 我们市场调研的工作具体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领域。 嗯， 那我主要负责的是国内的通信运营商的这个领域。 啊，国内通信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微信的这一块的这个事情了。 对的。 对，那所以你之前这个听说了这个消息，你的这个判断是这件事情有可能成真吗？ 现在怎么讲，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基于国内的这种情况，可能性呢大概在50%吧。 哦，一半的机会。 嗯 嗯, 嗯。 哦，那我想很多人会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现在智能手机这个普及了之后，上面这种免费软件非常的多，那其实很多都是会占到，就是有跟微信同样的问题，它会占到这个通信商的这个流量，但是对于这个这个通信的渠道的这个商它来说，创造的价值非常低。但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征费，光征微信的这个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国际和国内两种情况来讲。首先在国际上去看，那么其实这种软件呢，我们统一把它叫做 OTT 类软件。 什么是 OTT？ 它是一个英文三个英文词的缩写，叫做 Over the Top。它指的就是说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软件公司呢，他们越过了运营商，自己开发一种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这样的一种软件，来传送自己的这种视频呀、语音呀，以及这种短消息的业务。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说，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运营商自己的一个传统业务的开展。是这样子。 就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搭了运营商的车，比如说我搭了这个中国移动的车，但是中国移动没有收到钱。 对，对的，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国际上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软件，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WhatsApp， 还有在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的这个 Line， 这些软件， 对， 包括还有欧美那边有 Kick， 这些软件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在国际上呢，国际运营商它实行的是一种流量不封顶的一种资费的标准， 就是像香港也有这个，就是你一个月比如说有无限使用数据的这样的政策。 对对，就是数据流量它是不封顶的， 对， 这是第一，这是所以对他来讲呢，你用的再多，那么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所谓。而转换到国内这种情况来讲，三大运营商在国内其实都是使用的是一种包月或者说是包流量，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流量包，那么它是有封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那如果你的流量使用的越过多，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运营商的损害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大，因为它需要靠这部分的流量来收钱的。对，这是一个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对比。所以我觉得针对国内的这种情况来讲呢，三大运营商就基于这个微信这种业务，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微信在国内它使用的这个用户数量确实非常的庞大。 我可以认为现在微信是这个可以说在国内同类软件的这个佼佼者或者领头羊吗？ 绝对的领头羊，对不对？我记得之前的数据公布出来说，至少是有3.5亿的用户， 3.5亿。 对， 这可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一个手机软件有3.5亿的用户，微信都排得上这个前面了吧？ 对对对，如果只算这个用户数量的话，我觉得微信肯定在全世界也是最多的了。 所以根据你现在做这个研究和判断，你觉得在中国微信收费是必然的了？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微信其实就是腾讯公司的一个产品，对吗？ 对。 那腾讯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自己的 QQ 业务的。 没错。 那我们也知道，那 QQ 业务它的最基本的这一块服务就是 QQ 聊天， 是 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对。 它的运营的这种盈利呢，大多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比如说 QQ 音乐、QQ VIP 会员啊，或者说 QQ 游戏这种方式来实现盈利的。那么之前马化腾也曾经说过，对微信的这块基本业务用户，他们也是实行的是不收费的这种方式，只是说会对以后会有一些增值的业务在这部分去收费来实现它的盈利。所以我自己感觉微信对于大多数的这种公众用户去收费的这样一种情况，短期之内是不太现实的。 你觉得即使中移动对这个微信征费，微信最后不一定会把这个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的，对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其实是两块的费用。运营商是因为微信这个产品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流量，使运营商变成了一个传输数据的一个管道了。 对。 那么，所以他其实但是他运营商不可能说直接去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收了我们消费者的流量钱了。 对。 我们消费者已经 他不会再因为你用一个微信而中国移动向你 一个软件 对。 对对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他不可能说因为我用了一个软件去单独的再去收费， 嗯， 这是这一块。另外呢，微信自己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目前已经有了3亿多的用户，如果他收费，他要自己去想一下，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环境者，消费者大多数是不会为了一个免费的软件去付费使用的， 没错。 那如果他一旦说对消费者付费收费。那么他要想象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很多的用户离开这个软件而转而使用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免费软件？ 嗯， 这也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嗯、 好，这个魏冉先别走开啊，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进行广告，然后待会儿我们接着聊。这次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嗯、 这个表面上是中移动要向腾讯收费，但是呢是工信部出来说这句话，这个很有意思。 工信部其实现在感觉像个和事佬的一个角色。 这个是不仅仅是和事佬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聊这个微信收费的话题。 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鹿，英文名字是 Catherine。听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的听到我是有浓浓的台湾腔的，没错，我就是来自于台湾，我毕业自台湾大学的政治系，然后呢之后在台湾当了3年的电视新闻记者，那么现在呢在凤凰 U Radio 每天 Live 11点主持一档节目叫做小鹿看东西，内容包含了东西潮流科技、东西时尚艺术还有东西的文化观察。那么如果到了周末呢，你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受任何打扰的可以沉浸在音乐里头，我主持的优越西洋馆每周播出一次，也希望透过好音乐带给你生活的无限想象。加入凤凰 U Radio 大家庭里面呢，真的是每一分钟都在用心耕耘好资讯好音乐，也希望整个团队带给你的正能量呢，能够度过你生活中的种种起伏。我是小鹿，快来听我主持的节目吧。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参与讨论的是来自尼尔森市场调研公司的电信业务高级市场分析员魏然。魏然你好。 嗨，你好。 哎，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这个微信征费的这个话题啊。这次微信征费呢，直接要收费，你刚刚也说了是这个中移动啊，或者说电信的运营商，但是却是工信部出来发这个信号，为什么呢？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国内呢，其实之前的消息就一直说是中国移动啊，因为之前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展会或者说这种 seminar， 那么之前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些会上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要三家运营商开始发力，但是我们从3月底的时候得到的消息却一直是工信部拿出了一些方案，或者说他们提出了一些这样的话语，比如说工信部的部长他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运营商要求微信收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是， 那么他之前也透露了说运营商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也提到说这个方案呢总体上是会站在用户的这个角度，说的是比较的模糊啊，就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措施。但是我们之前也在讨论说为什么是由工信部来具体来主持，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女主持人她也提到说参与的是有点像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其实呢，如果大家稍微对这个有点研究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工信部他们的领导还有我们几家运营商的这个领导，他们之前是会有这种职位上的一个变动。那么变动的情况呢，也就是说运营商的这个领导他有可能在他这边职位完任期结束之后到工信部去做工信部里面的部长或部长的这样一个 角色，觉得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是比较在一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运营商如果说出了这样，就运营商现在利益觉得受到了损害，那么工信部会站出来替运营商来讲话。这也 是 为什么 工信部这个就 一边是官一边是民，然后大家呢用户都是民，可是大家看的工信部看着这个中移动觉得你们是官，尤其现在媒体又跳出来就有点像是为民请命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工信部跟这个中移动的关系就已经是比娘家人还要亲密的一种感觉了，他就随时这个角色是可以变换的啊。那你觉得这里面合理吗？工信部出来为虽然说是国有企业，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主体，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他你觉得合理吗？出来为工信出来为中移动出来讲话？ 我觉得这个合理性啊，要放在就是中国这个中国特色的这种国企制度下面，我觉得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我们如果去反观这种整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西方的经济这种模式，其实这种制度是应该说政府去直接去干预。应该是不是很合理的。 就是说这个工信部可以做事儿，但是他不可以出来直接这个推动这件事情，我可以这样理解。 对，而且他的推动呢，其实去讲他的推动是明显的具有偏向性的， 拉偏价 这种推。对，那么这种呢，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过有点干预，而不是说是一种指导了。 而且他的这个对手啊，或者说他这个其实利益涉及的另外一方，腾讯这个国内的这个 QQ 用户是全球最多啊，地球最强。那这个 QQ 又是在香港是上市，腾讯 QQ 在香港上市的这个企业，你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个国企，就是跟一个这个民企吧，或者说这么一个公众的企业有一个渔民争利的这么一个情况吗？ 那么我们这次就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一家民企，它的用户数量非常的庞大。 嗯， 那么同时它对应的是这种有政府来撑腰的这种国企。 嗯，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博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民企其实它是处在一个公众支持的一个角度， 它有很多用户。 嗯， 它有非常多的用户，而且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平台，比如说微博啊这些上面都能看得到，很多的这种民众是站在我们这个微信这个运营商微信的这个开发商这边的。所以之前我们也有听到报道说，马化腾就是有强调宁愿去和国企拍板去对着干，也不愿意得罪他这么多的微信的用户。 那这个让人想到 有点是挟这个挟民意以令诸侯的感觉，有没有？ 这个也很难说是不是挟民意以令诸侯，但是这个用户大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是可以决定大家干什么的。就这个，你要是腾讯今天跟中移动妥协了，说不定用户不干了。 哎，魏然，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你看微信现在在中国内地发展这么好，尤其是它在海外的市场，其实也现在变得越来越庞大。在 QQ 在腾讯这么有这个创新力，这么有这个原动力的时候，为什么国企他们不思进取，觉得你们没有去主动把你们配套的一些基础的设施给你改进好了，反倒是让这个微信来收费，是觉得有打击民企这么一个意思？ 这好像是一个恶性竞争的一个手法，听上去。 你怎么看呢？ 对，我的理解呢是这样子，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运营商基础运营商来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和这个渠道，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软件开发商呢提供更好的软件给我们的公众使用，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双赢或者说是一个合作共生的一个环境。 嗯， 但现在呢，运营商他们是认为自己如果只作为一个流量的一个渠道提供者的话，他们自己的这个盈利面其实是在，或者说他们的盈利水平是在越来越降低的。 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供的这种基础的原先的传统基础服务，比如说语音，比如说流量，或者说是短信这样的一些业务，正在慢慢的被我们这种OTT 软件的服务商给蚕食掉。 就是说，我们如果发微信的话，就不发短信了。 对，是这样子 啊， 所以他们的利润空间是在一点一点的变小的。那么同时，他们还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个流量的基础设施， 就他们要架发射站啊什么的。 对，然后这个运营维护的费用全部都是在运营商这边的，而软件商是不用承担这一部分的费用的。所以他们也是自己也会感觉到这个，我们也可以算一下这个账，肯定他也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对， 最后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外媒的分析说，如果真的是微信在收费了，对于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是有一定打击的。那你从事这个尼尔森方面的市场研究，你如果根据国内外市场总体的一个对比的话，会不会也是 会扼杀这个大家创新的意愿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最终这场冲突最终是以向腾讯收费或者说向普通用户收费而告终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这像你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创新的扼杀应该是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因为我们想，这个软件开发商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说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那么现在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一旦用户过多，占了这个流量太多的话，我们发现运营商其实他们是会在这个当中来插话，来说他们不这样干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更多的这种软件开发商会受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影响，那么也会考虑说自己以后的这个软件开发上面的策略是否要修改，或是打击到他们自己开发软件的积极性。 是 好。 那在这个工信部之外啊，其实我刚才一说到这个微信，马上我想很多国人就想到这个微博。其实你看，这个两者有非常大的这个共同点，这个用户的数量都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也不完全是一个市场主体的问题，它某种程度上呢，也都是这个不断的面临一个政府进来要不要干预啊，或者说要不要监管多少的这么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微信会成为下一个微博吗？它在这个以后会不会承担更多我们今天微博的这种功能呢？ 对，我们现在也看到那个微信呢，他们也在不停的开发新的版本。 嗯， 在最新更新的版本当中，越来越多的这种公共平台开始加入到这个微信的这个平台当中了。 嗯，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用户可以自己去订阅不同的公共平台。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呢，今后肯定也会使得微信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公开的这种话语的传播平台，它也就扮演了一定程度上将会成为下一个微博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消息流通啊，包括说这种信息的传达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但是两者是完全这种可替代的关系吗？还是会微信有什么新的不同吗？ 就目前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微博是它你上面发上去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它现在也出现了这个密友的功能，就是特定的人群可以看到， 没错。 而和它去对比，微信呢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私密。 嗯， 它上面如果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的一条消息或者图片，必须得是你加了这个人为好友它才能够看得到，相对来说它的传播面目前还是没有微博有那么大的广泛的程度。 嗯， 对的。 但我可不可以理解它是一种更定向的、更这个定制的一种传播？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一个圈子的，我有些事儿，我们就专门在我们两个之间讨论，这种功能应该会比较强。 对，它是有这样一种很强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定向的一种功能。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的这些人，可以在这当中加入到一个圈共同的圈子里。那么我们这个圈子讨论的话题，别的人是看不到的。 嗯， 这就是它的一种更私密或者说更定向的这样一个功能。 是，那之前也传出啊，有一阵说这个微信在这个海外叫 WeChat 这个版本啊，就是传出说因为上面一些内容可能将来面临一个内容的审查，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微博小秘书啊，以后来个微信小秘书，比如说你这个有些关键字会过滤掉，或者说内容的删除，你觉得未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随着微信现在的用户越来越庞大，那么它的这种公众影响力和信息发布的这种权威力度也会逐渐的增强，那么肯定会，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监管。像微博之前的这种监管，包括你说的这种关键字， 嗯， 还有说某一条敏感信息被删除这种情况，但是目前就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还是目前还没有这种 审查，过滤， 对， 目前还没有。好，最后一个问题啊，魏然，这个你会从你们这个调查，我知道你们看了很多用户的这个行为啊，你会发现在使用微信的人，大家都在用微信做什么？大家都这些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吗？跟微博有什么区别吗？ 微信与微博它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及时性。 嗯， 那么微信当中，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目前来讲哈，还是在使用它的这种及时的聊天、语音聊天和及时的短信这个聊天这样的两种功能。当然，现在微信也在更多的突出它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最近才出来的一个叫做微生活会员卡，可以加入到一些。比如说商店或者是或者是餐馆，那么成为他们的会员，使用微信就可以得到一定相应的优惠。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微信的运营商，微信的这个开发商在不断开发和下一步要提升的空间。 嗯，这就是未来会在这个上面有更多的商机，对于大家来说。 对，应该是会有更多的这种，而且它有很多这种基于位置服务的。基于你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种服务， 哦， 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能够提示你说你这个附近有多少家商场，在有开通了这个会员卡，你就可以去用。 是， 这个都是它以后在发展的机会。 主要是因为它跟这个智能手机是在一块儿的。 嗯， 是。 好的， 非 常感 谢 魏然，谢谢你的加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 尼 尔森市场调研公司高级电信业务市场分析员魏然，感谢。 谢谢你。 好， 再见。 拜拜。 好， 这个我们刚才跟这个魏冉聊了好大一通啊，这个从工信部的这个角色到未来微信跟微博，哎，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么小小的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啊，我现在这个我 每天离不开它。 对，我每天我看微信的这个时间啊，现在已经逐步的，我自己如果来算的话，开始赶上我用微博的这个时间了。 而且你会发现呢，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的花样，尤其是我们在定制一些媒体的一些信息渠道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微信上传播到的东西跟微博上还有些不同，我会觉得微信上的尺度好像更大一点。 是，哎，这个 我们 休息 一会儿， 待会儿接着 再说。 city I go, fuck me. Shorty must have heard, got the word, I move that D. Had it by a bladder, she like, oh, I gotta pee. Ran into a rocko in my restroom. Singer slash actress in my bedroom. Got a half a ticket for a walkthrough. Everything I do is big. We gon' talk big money, I talk big homes. I sell out arenas, I call like getting domed. $1 million voice, came through the phone. We heading to the top, if you coming, come on. I'm flying out to pizza, just to get some pizza. Fly down to Jamaica, just to roast some reefer. Sex on the beach, left love speechless. They say that money talk, tell these other niggas speak up. What's up?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全媒体话题啊，马上开放热线的话题是今天这个各大报章的国际时政的头条啊，都是哎，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天发射火箭。那当然了，这个火箭，有的人说它是火箭，有的人说它就是导弹。那对于朝鲜半岛目前越来越紧张的这个情势呢，中国也不能够袖手旁观。但是呢，怎么样介入，或者说在这件事情里面究竟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啊？我们从网络的这个讨论当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这个民众啊，至少是网民，对于朝鲜的态度已经在发生着很大的转变。那我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在官方的文件里面还看到，中朝是鲜血铸成的友谊，这个血盟， 歃血为盟， 歃血，这个不能说也，这真的是咱们歃血为盟，但是血盟，血盟这个词啊，只有在中形容中国跟朝鲜的关系的时候才用到这两个感情色彩非常浓烈，或者说这个非常形象的这么一个词汇。血盟，你觉得今天中国跟朝鲜还是盟友吗？那对于半岛的这样一个有可能上升为战争的情势，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立场？假设我们今天如果在接下来的这半天的时间内啊，或者说朝鲜真正的发射了火箭导弹， 哎，你觉得中国应该做点什么吗？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为你开放了，那么在几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好，那我们说回刚才对这个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魏冉的也做了一个挺长时间的访问哈，他就讲到很多的一些互联网现在遇到的情况。但是我一直刚才一直在说到，我说这次的一个事件，你我觉得有点像这个罗生门了，就你看从工信部然后到这个腾讯再到中移动啊，再到这个普通的民众普通的用户还有一些媒体，你会觉得官和民两个人站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肯非常强硬的站出来说我对你一定要收费。即使是工信部，即使是中移动，他们也是那种有点暧昧的那种那种小的表态， 暗通取款。 对，但没有人非常强硬的说我一定要对你收费，那非常强硬的姿态。而腾讯也是非常精明，我觉得非常精，他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前面几天在这各种的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说任何一句话。但是有了第一种传言，说是采用这个语音是一毛钱一条啊，然后又说短信是这个几毛钱一条的时候， 说不定这些消息是腾讯的人， 对，他也没有说话。然后结果二三四种各种谣言出来之后，还有当你有很多的微信用户，他说我收到一条这个微信怎么讲的内容，他说总是叫人学习雷锋啊，我们马化腾先生做了最大的活雷锋，让大家免费使用微信，现在由于某某某巨头一起状告人家垄断市场，影响他们的收益，要求微信也要收钱，人家免费就垄断，你收钱就是反垄断，你怎么不让自己免费也垄断一下。他说有良心的就请转发， 有这个腾讯占据了道德高地。 对， 对，你看几天之后就所有人都好像站到腾讯一边，觉得腾讯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要站在草民一边，站在普通人一边，怎么样都要挺马化腾到底。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会支持腾讯啊，但是并不一定腾讯真的是弱势。 对啊， 我经常在想这个腾讯他今天出来比较强硬的表态是有底气的，他有中国这么多这个这个十亿还是八亿的这个 QQ 用户， 对， 还有刚才魏冉说了三将近四亿的微信用户，哇，你这中移动的现在三家电信， 所以说 中移动能分到那么多用户吗？ 你看他一点都没有那种叫嚣的那种状态，就是放得很低，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面。 很厉害，他先把 自己，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受害者其实一点都不弱。 我觉得就像魏冉刚才说的，你说最后如果是腾讯他最后真的是微信收费了，也很有可能是腾讯自己来出这笔钱，因为他会考虑到广大这个 他在不得罪用户 的 情况下，他跟这个中移动搞定。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发放消息嘛，就是说有可能收费哦，然后先试一下大家底线，看到大家一些反应怎么样。然后我看到很多媒体做一些这个用户的调查报告， 你要收费了会怎么样？ 收费之后我不再用了，他是 说都是这么说 的，是 说都是这么说。哎，我跟你说，我开始也不相信这个手机软件真能够让我付钱，但后来我玩了两个游戏，我真的付钱，还付了不少钱。 那是几块钱吧？如果真的是发一条语音一毛钱呢？你跟你妈每天会聊了这么 这个我相信，这个他以后会有各种的包装的这个办法解决啊。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件事情后面还有很多变化，这个咱们现在还看不到底。微信啊，昨天晚上微信的官方微博，哎，你看很有意思啊， 微信。 微信的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四月九号，这个说已经启动了 2.5G 网络优化计划，目前正在和运营商运维部门共同探讨这个信令解决方案。哎，什么叫信令解决方案呢？就是说这个微信啊，它在挂在中移动的这个 2.5G 的这个网络上面，会对网络的流量造成很大的负担，这个是中移动抱怨，而电信或者说联通目前为止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移动在这个上面可以说它受到影响最大吧。那么腾讯现在就是说，哎，它提出一个技术优化的方案，说我减小对你这个网络资源的这个占用，那你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不失为一种技术上的出路。我去看了一下其他方面的这个报道，之前国内的这个视频网站，大家知道视频网站的流量非常的大， 对啊， 那比如说像优酷或者说像土豆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网站，它对于这个比如说互联网的这个流量占用很大。那之前呢也有就是互联网的这个服务的提供商，比如说电信，他觉得你这个流量太大，但是不给我造成任何的增值，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视频网站呢是向这个渠道的这个提供商啊去付一笔这个带宽费，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优酷啊土豆它有这个增值的服务，但是呢大部分的用户还可以是达到免费的这么一个使用的状况。所以说这件事情最后不一定啊，我真觉得不一定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情况，说不定有一个解决的出路。 我又觉得吧，我说中国的事儿一定有中国的办法，就你跟国外还不太一样。就像刚才魏然讲的，就大家又好像是一家人、就没有非得到你死我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鱼死网破的这样一个境地。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围坐一团， 有话好好说， 有商有量的，就把它解决出来。你看，其实国外它有案例的，之前有 YouTube 上面，它也是说这个由于用户用谷歌、YouTube 这些服务占据了过大的网络流量，所以呢，谷歌这些网络内容提供商呢，应当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且是国外的运营商，它必须遵守这个所谓的网络中立性的原则，就是网络运营商呢，它不得通过调整网络配置区别对待网络服务，需要平等对待所有使用网络的用户。所以要我看呢，最后可能会收费，但是收费的最终一个转嫁者未必是到用户头上。 香港啊，其实香港已经有电信的运营商推出了这收费服务，就是应该是8港币一个月。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服务包是怎么样的？不是说你微信变成收费，而是说你如果付8港币一个月呢，你使用微信的产生的数据流量呢就不计在你原来的那个流量里面，就是你可以随便用这个微信，随便使用它的这个流量。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双方达成一种折中的一个方法？而且你说8港币对于这个香港人来说，一份报纸的钱 是 就是现在报纸都7块钱了啊，这个基本上就一份报纸的钱。所以说我相信这个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关心的是说微信啊，这个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媒体，我印象很深，很多著名的杂志都推出了他的微信的公共账号。 对， 我每天都看那个，我觉得那个非常好看。 我也觉得， 就是他代替了以前微博的这个功能。微博等于说是一个广场，谁都可以走进来，但是呢微信你一定要去定向的去找，我订阅了他，我喜欢这个，我才每天他才发给我。 对于不相干的人，不想看的人，根本你看不到也不了解。这样的内容呢，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有私密性，第二呢你就是方便大家这个小圈子里面有些讨论，然后呢这个内容也比较精致，因为我知道相对来说知道你的这个用户习惯，那甚至它可以配合一些定位的功能， 是 你智能手机我知道你在哪儿，所以说我可以推出一些定位的功能。所以说微信以后我觉得这会是新媒体里面啊不管是叫微信还是叫其他的类似的这种软件，会是一块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它 可 能啊会像当年的微博出现一样，改变这个中国的这种公共讨论乃至是社会的一些情况。提醒大家一个细节，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最近啊很多所谓这种娱乐圈的挖黑爆料，或者比如说我们昨天说的海天盛宴的这个事儿，大家看到的这个爆料的证据都是微信截图。 什么外围什么爆料海天盛宴内幕，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好，等会儿马上回去补上一个。 都是微信截图。你看你这个微信已经悄悄的已经渗入了我们的这个公共讨论的。 而且你真的说要这个审查的话，我想微信这个审查起来难度啊，应该会比微博、比这个 QQ 空间要大非常多。 对，因为那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公开的，而且毕竟那个是在网上嘛，网上它有一个空间，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从立法机关的或者说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这是公共空间，所以说理论上是它的管辖领域。但是呢如果说放到手机上来说呢，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条这个要被审查掉的内容已经发到了我手机上，那你有办法把它从我手机上删掉吗？我想技术上应该是可以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的安全性其实是非常差的，但是一旦用户发现说我手机上已经存下来的内容都可以被你审查掉，被你删除掉，这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就是你会强烈的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你就觉得我最后的一块私人空间都被你入侵了。所以说呢这个微信的将来恐怕啊，我觉得在审查的或者说在这种言论的这个控制上面会有一场较量，一场搏斗。 好，总之微信呢是绝对是一匹不可小觑的黑马。那到底是会不会收费呢？各方的这个力量还在角逐当中，我们不知道最后到底是谁是谁，这个谁输谁赢， 鹿死谁手 还要再等等看。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最后即使收费呢可能也不会过大负担，因为腾讯呢它首先也要考虑自己的一个商业战略的问题。 是，咱们就这个乐观其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微信会将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媒体的一个工具。 趣。好了，那马上请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今天对于咱们在这个北边的这个邻居啊，朝鲜要射了这个火箭或者说这导弹，很有可能在今天发射了以后，他有一种计划啊，可能是隔着这个日本，从日本上空越过啊，掉到这个海里面去。那也有人说会在空中自毁。那日本跟韩国今天是高度戒备，非常紧张。我之前看到有别的这个外媒的报道说，这个中国的陆军也有大规模的这个机动的部队往东北方向集结，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那确实在这个金正恩上台之后啊，虽然说这位小伙子啊，这个史上最牛80后留学瑞士，但是呢好像并没有像大家所预期的啊，表现出对于西方啊或者说国际社会的友好的姿态，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立挑衅的一种做法。那您认为中国今天还应该把朝鲜当作兄弟，当作盟友，当作咱们的这个说法叫血盟啊，鲜血铸成的友谊，我们还应该继续这样看朝鲜吗？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凤凰 FM 启动起来，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开通，马上回来。 上班上到精疲力尽，考试考到头昏脑胀，你的人生需要更多激情，你的生命可以更开心愉悦，你的未来可以更轻松健康。体育新闻报道，体育人士对谈，体育活动搜集，运动常识分享。周末下午5点到6点，运动So Funny， Fanny 带你进入幸福的体育世界。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点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时间来到了中午12:50，我们开始接听今天的电话。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天发射火箭，那么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紧张，你认为中国还应该把朝鲜当作盟友吗？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张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我从辽宁。 辽宁的朋友是东北，这个朝鲜说实话不太远，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你啊，我首先说人呐、人是高级动物。高级动物它这个需要很多，好面是需要，装也是需要，说了算也是需要。但是吧，我就合计吧，金正恩是个小孩。小孩，我说金正恩是什么呢？他是多长？是金刚，是葫芦娃。总算是小孩儿。我看这个和他这个怄气的这帮人啊，不管是美国、韩国还是日本，那个怄气这帮人啊，全是大人。你说大人怎么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呢？ 那您觉得中国是大人还是小孩呢？ 这个没中国什么事啊。 我们今天的对，就是中国应该这个在跟朝鲜保持这个兄弟朋友的关系吗？ 我说那个三把线，那个三把线它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事儿。你要说这鸭绿江那地方闹事吧，那是和朝鲜和中国的事儿，那它跟中国扯不上。 昨天我就觉着吧，这大人不像大人了，小孩呢也有点闹过了，对不？ 嗯， 你大人得让着小孩点啊。 嗯，那您觉得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吗？ 把这小孩给欺负的哭哭唧唧的，这我觉着这大人是吃饱撑的还是怎么的了？ 嗯，所以你觉得中国就完全不该把这当回事儿？ 啊？ 您觉得就咱们根本不该把这当回事儿是吗？ 他们都闹着玩的，根本就是谁也不能干。 好， 这和尚能干吗？ 嗯，好，非常感谢啊，辽宁的朋友，这个东北的朋友说话非常的直爽，哎，非常的幽默，说这个小孩和大人闹别扭，这个大人不像大人，小孩不像小孩。那你说咱们这个，我就想，那咱们怎么办呢？ 但是这个小孩你不能低估啊，你看他虽然是 这个是带着大炮仗的小孩、啊， 真的是他是史上最牛逼的八零后，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你看他以前我们也真是没有把他完全当那个什么看，他尤其是在 这小孩有核武器的小孩也是厉害的、啊， 坐在第一排目空一切那个眼神，你就觉得哦，他不是一般人， 这不是一般人。好，这个金刚葫芦娃啊，下一位北京的洪先生，洪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应该跟朝鲜继续保持这种盟友的关系吗？ 我觉得不是说中国想不想保持的问题，主要现在的问题是，朝鲜也不一定想保持这种盟友的关系。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两个盟友关系的话，他们有着一致的长远的这个战略目标，还有那个就是说比较一致的近期的这个利益，但是这两项我觉得双方好像都不一致， 嗯， 所以我觉得就不应该说这两个国家有盟友的关系。 您觉得咱们已经不是盟友了？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把这个国家天然的联想成他们是应该是盟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发现，也可能很多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它也不一定是盟友。 嗯嗯，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已经不一定是靠得住了。 对，因为只不过因为现在可能这个就是说，共产党这个执政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占少数的，所以大家天然的觉得他们有一种联系。 嗯， 但当然是有一种联系，但是也不是应该是绝对的联系。 嗯，好，这个说的非常辩证，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洪先生。啊、接下来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陈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哎，北京。 哎，北京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认为朝鲜不可能是中国的盟友了。 为什么呢？ 他现在呀，以核武器来讹诈美国，让美国承认他是核大国，让美国和美国建立过正常外交关系，最后的结果他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嗯， 来遏制中国。 嗯， 无论是美国胜了或是美国败了，他都会投向美国。 嗯， 同时呢，他将来会是中国的最临近的一个敌人。 嗯嗯，好，这个陈先生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论断啊。这个朝鲜不仅仅不是中国的盟友，将来还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敌人。哎，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来接听下一位，是应该是杭州的朋友吧，明先生是吗？ 哎，你好。 哎，是杭州的朋友对吧？ 是。 哎，非常感谢。这个刚才听到了，有一位朋友就已经说了，这个朝鲜不仅仅不是中国的盟友，还是未来的敌人，您同意吗？ 哦，我倒不觉得是什么敌人啊，但起码说拖后腿这个作用是有在。 嗯， 那毕竟说起社会主义性质现在没有几个，那没有好的标榜，恐怕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我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就是这方面工作做好。那作为朝鲜，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过？在坚持这一个上面， 嗯，就觉得朝鲜有点玩过了。 对 啊，那您觉得中国应该继续把朝鲜当做咱们的这个铁杆盟友吗？ 我不觉得现实社会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有什么盟友不盟友这种说法。 嗯， 在经济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应该看这方面。 嗯，好，这个明先生， 谢谢。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是，而且已经跨入这个当代当今世界现代的国际政治方面，已经不是说从意识形态冷战思维出发 了。这个军事盟友恐怕有点过时啊。这个是刚才明先生的一个想法。接下来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杨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我从深圳。 啊，深圳的朋友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来说，在朝鲜战争的那个时候，可以说中朝关系在那个时候应该说还是这个兄弟盟友。 嗯， 那么这个 在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呢，那么中朝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能够成为盟友，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朝鲜呢，我觉得是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国家啊。那么当这个中国对朝鲜有利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是盟友，那么在他受到全面威胁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这样认为了。所以从这个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不太认为这个朝鲜和中国能够作为这个兄弟盟友国。 好，这个杨先生认为已经成为朋友的基础已经比较小了，这个咱们感情基础已经比较薄弱啊，这个婚姻即将破裂。好，这个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朋友，这个大家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人继续 对100%的都觉得朝鲜， 我听得出来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有经历过朝鲜战争年代的，也有比较年轻的朋友，大家都不管你的经历是如何啊，好像都不太再把朝鲜当作盟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以前经常认为，哎，有过这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段时代记忆的一个人，是不是会天然的对朝鲜有一些感情呢？似乎也不是这样。 主要还是这个金三胖子实在是让大家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吧。好了，再次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也谢谢你的收 听。好，我们也密切关注啊，关注朝鲜今天到底会不会发射。 好， 感谢你收听，明天见，拜拜。A big noise playing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out.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n old man, poor man, pleading with your eyes, gonna make you zombie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